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2集，复明一。 如今听闻瑞亲王与瑞亲王妃感情甚笃，前几日还听说他们二人把臂同游龙夜城，可见瑞亲王对沈妙爱到了骨子里。说起来，那沈妙容貌不及你，倒也不知道是怎么的迷得对方对她死心塌地。 叶客看向叶梅， 姐，现在还要入瑞亲王府吗？ 叶梅有些心烦意乱，她在谢渊面前完全发挥不出自己的优势。当初在青州的时候，若是她想利用哪个男人，自然是所向披靡。可是面对谢渊，他却总是觉得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。谢渊根本就没有注意过他，叶梅能够感觉得到，谢渊看他的目光和看卢婉儿没有什么两样，和名气所有的官家小姐都没有什么不一样。他觉得他根本无法去征服谢渊，因为谢渊就没有将他看作是一个女人。思及此，叶梅便有些躲避般地说道， 再说吧，叶茂才暂且没提及此事，也不必多想。当务之急是弄清楚叶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，若是叶家有朝一日倒霉，总不能还连累上你我，趁早再做打算。 其实 叶客吞吞吐吐地说道， 之前叶茂才找过我一回，有些想让你进宫的意思。 进宫？叶梅眉心一跳，突然笑了，她笑得风情万种，却又有一种意味深长的感觉。 叶茂才见谢渊不好勾的，就想让我攀上皇家。 进宫自然不是普通的进宫，而是进宫做皇帝的女人。叶梅冷笑道， 哼，宫里现在连个子嗣都没有，必然有所蹊跷。我若是进了宫没有子嗣，百年之后无所依靠，若是皇帝驾崩，还要给他殉葬不成？叶茂才只打着交好皇家的主意，不管我的死活，我是不会进宫的，让他断了这条念想。 话到末处，已然有了阴狠之意。叶梅不是没有想过进宫，只是她向来善于分析利弊，如今皇帝没有自己的儿子，只怕是皇帝自己的问题。没有儿子傍身的女人，在后宫里能活到几时？别说是后宫了，便是高门大宅后院，没有儿子的下场，要么就是死路一条，要么就是一辈子缩头缩脑，安分守己的过日子。这都不是叶梅想要的。她想要往上爬，不断地往上爬，享受权力，这些比进宫当皇帝的女人更重要。叶客有些尴尬说道， 我也猜你是这般想的，所以当即就跟叶茂才说了不可能。 叶梅斜眼看了他一眼，轻飘飘道， 你真是这般跟他说的？ 叶客躲闪着叶梅的目光问， 姐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 叶梅笑了一下，也不知道那笑容的意思是什么。她道， 总之你我要看清自己的身份，叶家可不是我们真正的家，叶家人也不是家人，况且家人尚且有自己的私心。我会想办法弄清楚叶家如今究竟出了什么事，又做的是什么打算。若是有朝一日叶家倒霉，你我二人可不要也跟着陷进去，全身而退方是上策。 姐，哪有这样严重啊？ 叶客不以为然。 哎，真要有这般严重，叶家早就为自己寻求退路了。 叶梅冷笑道， 哼，怕就怕的是叶家自己都不知道大难临头了。 正说着，只听见门外头有人在叫唤， 大姐姐，二哥。 叶客上前将门打开，便见小厮推着叶红光站在外面。 叶茂才虽然精明，对自己这个瘸子儿子却是不错的，命人特意为他做了可以行动的椅子，由小厮推着，平日里自个儿也能在叶府里转转。不过叶夫人就对这个小妾生的养在他名下的儿子不怎么喜欢，叶红光却是很喜欢叶梅和叶克，大约是觉得叶府里冷清了这么多年，突然来了兄弟姐妹，总是高兴的。他性子也十分单纯，如孩童一般纯质，并不像是从叶家长养出来的。不过想想他从不出府，除了和叶茂才下棋之外就是看书，生出这样单纯的性子也是自然。叶梅笑着说道： 三弟可是有什么事？ 叶红光长得不像是叶茂才，也不像叶夫人，大约是像那位过世的小妾多一点，五官很是精致。他也笑着说道： 爹让你们去书房一趟，我顺便过来将九连环给大姐姐送来，听说大姐姐解九连环是高手，所以才拿过来的。 叶梅接过那九连环道： 啊，等我解开了就亲自给三弟送过去。 啊，谢谢大姐姐。 叶红光显得很是兴奋。叶梅微微一笑，回头看了一眼叶克，彼此都看到了对方目光中的沉色。这个时候叶茂才将他们二人叫进书房，显然是有新的事情要交代给他们办了，将他们二人当成棋子利用。可是叶梅他们又岂是乖乖任人摆布的，必然又是一场你猜我往的交手。静妃怀了身孕的事情第二日就传遍了整个龙叶，永乐帝无子这么多年，自然是各种猜测，众说纷纭。最多的便是永乐帝身患隐疾，无法有自己的子嗣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这么多年朝堂之上的明争暗斗从来没有停止过。可是眼下静妃怀了孕，这意味可就多了。只怕并不是永乐帝的问题，也许是永乐帝刻意为之。可是现在永乐帝让静妃怀孕，似乎也说明了一些问题。于是一干朝臣又开始蠢蠢欲动，想要将府上的女儿送进宫里。另一头，陇邑的一些持观望态度保持中立的朝臣也开始有了新的决议。无论如何，静妃怀孕都给大梁朝廷后宫带来了不小的影响。沈妙和谢景行说起此事的时候还道： 之前因为皇上没有孩子，所以后宫倒也清静，并未有太多纷争。可是静妃怀孕的事情一流传出来，各路大臣要送女儿进宫，争先恐后的生孩子，只怕后宫就乱了。 一汪平静的水突然被一颗投入池水的石子激活，那才是最可怕的。谢景行笑笑说： 那也要生得出来才行。 永乐帝给他们都喝了避子汤的静妃是个意外，却因为这个意外，宫中日后对这一方面定然会更加严苛，一点子空子也不会让人钻到。沈妙撑着下巴：不过卢家也太心急了，宫里还没流传出来，自个儿就先传出来了，现在整个龙叶都知道了。 传得越快死得越快。 谢景行正在穿外袍，沈妙站起身来帮他整理衣领处。他低头看着沈妙说： 不过你若是怀了我的孩子，我也会让人传得龙叶人尽皆知。 沈妙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：你若敢让别的女人怀你的孩子 怎样？ 谢景行蹙眉问道。沈妙将他的衣领狠狠一扯，凶神恶煞道：瑞亲王府被灭满门的事情也会传得龙叶人尽皆知。谢景行哈哈大笑，揽着他的腰扶手在他耳边暧昧耳语道： 家有悍妻，精疲力竭， 恐是不行啊。 哼，沈妙要发火了。谢俊行还要说什么，外头传来八角的声音。 主子，夫人，马车已经备好了，现在出发吗？ 沈妙松开手说，回来再说。谢景行好整以暇的坏笑， 任君采撷， 滚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